Thank you. 求在这里。 等垂柳之子，你既言通世事，何不作诗以上？以上此柳枝。一片

学堂中殿试，先生不在，妻子小平。女儿家长成了，便有许多亲堂，妾子有他，儿让为娘去了。正是反转随儿女诉母亲，罢了心情坐牢

也是啊，大下山去摘。哎呀，这么难陪你， 来而不语，只得假我痴。 妹弟，相公一心而来，岂可背心而归？是个你，虽然受了洗礼，不过洗得洗礼，先生得记得一头皮了哩。哎呀，你不来相公听听、 当讲听讲。 哎，他有不得之事，我要请来相公。 陛下，陛下， 起干， 请走。 一日子，老你个师傅啊，大致一本《原本华山花园》，走大半山，看见个贱妇，那躲开啥？街上十三头的呀，呜，一阵狂风呀，铁锤子，巴拉贝雷。吊睛梦后要想吃他这个姐夫，我们你师傅嘛，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谁来给这一日鼓励呀？莫法、 什么东西呀？ 莫出一本语报， 要他何用呢？ 对着个这来后的人跑都过去，咋看见个这老虎都急在那远门不开嘞？我这不头是个轰子两轰，但是一只好天气个这样。张相公啊，你的这个是啥个意思啊？ 什么缘故？倒要听讲。 原来个这老虎阿婆呼吁的 啊。 许仙，我们师傅啊，为得势力，虚心发作，做最受三生不后事。哎，下次四句，下得来的哈，句句在云里个。 哦，倒要听讲。 哎，你们来听听啊。第一句，谁是个姐夫啊？说起个姐夫嘛，我当时忘记他那里在。第二句没哈干，说然后呀，哎呀听，哎，说起个他然后呢，搁这然后，我又当时还忘记那里在。 这第三句， 第三句呀、本来的忘记个，哎，不过第四句来的哈，哦哟，个第四句说的哈干喏。姐夫然后然后姐夫一看我这谁了啦，可是哈子哈的嘞。 这么样啊， 我就哈的谁忘记过那里走啊。张相公，哎呀，的谁们闹的宝宝多多 哦，这次请 No, 那是不缺大夫说，想瞧想，缺水流通，百里公等算遇了千年的老松， 唱古的金呐、 鲨鱼的是那货，那块测试。后居如是，谁是名人之辈， 龙蛇之天呀、 下大小的哈 给是呀、 哎 no 保庇为一王先生追父之地， 那股什么追父之啊， 这个读书人你的追父之啊发现的啊， 这倒不知了， 这追父之嘛、谁是最差多个牙啊，张相公金刚的宝宝叨叨哎呦 大灾，你看两边的四大金刚，宋大爷威你呀！ 哎呀呀，世世的威你大！ 九年实力新开光，五年四五分负债，法聪啊，可以无人到寺中来游玩吗？叫他在墙上题诗一首， 可有人前来呀？ 喏，来这位相公呀，哎，我去个指点。谁来讲的呀？踢踢踏踏，踢踢踏踏，一共下至四句呀、啊。 哦，那四句呀， 我们来你把来听。 哦， 一进山门四大神，金盔金甲气虚年。一个头皮不对头，一只八头十六斤。 张相公啊， 狗子现在这个马山兵个，个马山兵个是个二子呀。哎，是的。哎呀，马山兵啊！这个马山兵啊，那做生意啊。我说马山兵啊。你得给他做生意，也叫你做事工、 他可成仙的呀！ 马小兵还会想他两句的。我几个之辈，谁那个谁是个恶名？踢踢踏踏，踢踢踏，下至四句呀、啊！ 那四句呀、啊， 革命做个，芝麻得个，对手两个，七手七个。好像张相公啊，到这家里四五岁来在，四五岁。法聪，可以无人做事啊？我说师傅一个，先生们拿这个蜡烛。我说师傅啊，来跟我来了。我你师傅们年纪都在，两只眼睛蒙蒙松松，嘎嘎沙沙，有点魔力不济。但是侬两岁时啊，连年做来着哟。 这样的连年呐， 我们来你不来听啊？一进山门四大神，革命走个，金盔金甲气虚人，芝麻得个，一个头皮不对头，对数两个，一只八头十六斤，七十五个七个，哈哈哈哈！ 我掌声， 也是也不也是，给个大钱。就是永大寨 哦， 去年观音娘娘生日，市里人山人海，哈那妈呀！哎，都说来自一位冒死的先生，怎么一个东北一个死？哎，个日子啊，来自一位相公，身披墨赤，十八个东北，冒死先生马上下至十八个死呀！ 哦，那是八个字啊， 你不能听。你亲一虚人，问不上经济，马前高河道，少女来哈，吓得么啥都吓的 呀。 这啥狗子一下，雨妈妈一来这个娘娘呀，这个娘娘有的呀。身怀六甲，啊，有点身孕在，你过来。喂，马子先生，帮我们商量个事呢。喏，身披墨赤，七个铜板，马子先生马上帮你下至七个字呀， 那七个字啊， 不管生男或生女，阿东。 不懂啊， 大哥才不懂呀！嘿，这个娘娘倒蛮聪明的，魔法魔法魔法魔法，一摸出五个铜板，马子先生马上高里五个字 那五个字啊， 这上一个汉 啊， 哈哈哈哈哈！ 这娘个太难嘛，上上厉害！ 哎呦，呼龙大贼！ 又是什么地方啊？ 娘来看看啊！哎呦，方丈十万，里向乃是稀奇不怪的么子呢？ 什么东西呀？ 啊，一头唔夹，一夹唔头，一头夹唔头。 什么东西呀？ 啊，说不来听啊！一头唔夹黄头搭毛里，一夹唔头哈搭马鸡，一头一夹嘛乌鸡搭子鳖。五头五脚嘛，张相公多阿姨， 是不是话呀？ 哎，办得个礼。 哦，是。 张相公啊，算个小菜都没十味个，快快快啦啊！哎呦，哎呦，追车在，追车在， 什么地方了啊？ 追到东城旁边来着。 何为东城啊？ 读书人东城也不懂的。 哦，这倒不知的。 哦，出家人家东城，俗家人嘛是家马康。大人呐，弄两张个人的个册子出来，请张相公登记一动。 不是呀。 干嘛？谢吧谢吧。 也不是呀哇。 屁牙放他去， 什么说话呀？ 哎呦，自家边个这个面孔，啥肚皮里屎屁侪唔得个，我得理智虚呀在。张相公，这么请呢，过去随行，随行， 这次受重请。 张相公，请。 法侯让上中门。 光啊，秀主， 哎， 你方才可曾看见观音龙女去献墓？ 想起个脸皮，想生了都该当，却只七八十年个高， 该是七八年。 说七八年总是 应该。 你的龙女的立下不能看见，啥相公出来看见观音了，龙女叫。 哎呀呀，秀主， 哎， 你看。放在前面走的，岂不是观音？ 嗯， 后面所有的，该是龙女呀， 还是放在个两个？ 那是。 飞爷，放在前面走的，乃是崔相国家莺莺小姐。 哦，是小姐。 回面。红娘我的话杀个孤影杀个龙女家。 哎呀娘啊，将天下有这般学生女子，真乃天子不生意。 张相公到底是哪句杀谁 辰光王菩萨， 秀主， 哎，做啥？ 你不要看他的 弟，看的啥家？ 就看这双小脚嘛。 哎， 就是一千两水金呐、啊。 哎，张三公，那小子穿着绕的长裙，正记他脚儿大小呢。 哎呀，这就是你们出家人不解其中之意呀！ 阿呸，你们不要等，我们要上门里带女客的美女你就给 什么实话？ 什么实话？谁谁谁？ 秀总， 哎， 你来看， 小 鸡，喏，方才这一步是去哪的？ 哎，这也不是洗个呢。 那一步，也是去哪的？ 那一步也是去的。 这一步，高将军呐、 啊，哎， 就进来，对说就进来。 那、 哎呀呀呀，是有不怕小生之意呀。 没的没的没的没的，两个猴子还来摸你摸你， 和尚也要摸你呀， 猴子嘛还也好些好些个，那方才小子这一步去的， 清醒， 哎，没清哪里嘛， 哎，清醒， 哎呀，猴子呢，清家巨人了，这一步更这样走嘞，叫喜儿对着叫喜儿，所以个配。先生之意， 小事， 先生， 嗯，小事， 小事，小事， 都被你踹坏了啊！ 大娘，这么个回事？ 你娘， 你娘，哎呀，你出来了，对，老七，老七，哎呀，张三公啊，猴郎队比是玉郎队热闹。啥搞不让你规矩啊？ 我与小姐在此有望。 哎， 你这个带过外人。 你不是外头人，你是我后上阿舅。 谁来谁去什么意思？莫去告诉老夫人。 哪儿？ 叫你和尚。 啥？干什么烂夫人在？ 告诉我什么？ 我说娘家大伯的户籍家族，得知没杀人嘛，对面杀人。 是不是话？ 干么当个后堂的？喏，大家在看几个啊？ 在。 呀！ 也是解药。爹娘不用给 传话进江西， 张相公，只怕你负心陷阵， 上神敬。 李氏回来，都督之意。 家事不在，都督见面。 哈哈，我此 请了。 大家批评李哥。 哎呦，也出来个在，也出来个在。 要门闸吃来个子， 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张相公带着个一气白羽，我想门闸乌云龙女谁呀吃来子？大门闸乌云龙女。一塌瓜子谁呀？出来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周志刚等演出的昆曲《西厢记·游店》。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